第1646章，居心何在？天机，落花掌，一个低阶技能组成的小连击，落花掌强力的吹飞效果将一名 NPC 送上了半空，直撞向了依然攀在山壁上的君莫笑，再一次掀起了针对叶修的攻势。叶修骑虎难下，至少众多职业选手都是这样认为的。先前不动手是怕招惹到 NPC 的仇恨，希望全凭 NPC 的战力来消耗孙翔。谁想这些 NPC 的战斗力并不十分强悍，到头来没对一叶知秋制造出太大的伤害，反倒是喂饱了一叶知秋的状态。无属性的炫纹，金色的斗者意志，这一刻的一叶知秋状态已达巅峰，十几年来的最巅峰。而此时他要挑战的对象，偏偏就是将他带到这个世上来的叶修。叶修该怎么面对？先前不打，这时候再出手，招来 NPC 仇恨，再在 NPC 的干扰下，面对一个巅峰状态的一叶知秋，明显还不如之前就动手。到了这一步，或许已经只能继续回避战斗了。大家都是这样想的。谁想这一次叶修却偏偏没有让君莫笑闪避，落花掌的吹飞效果虽强，可将一个角色这样向高处送飞，却也只能越飞越慢，到头来威胁也不大。君莫笑一探手，轻轻松松直接将飞来的 NPC 抓取住，顺势一个抛头就朝下方的一叶知秋砸了下去。所有人愣住，在大家看来，这真是最差劲的选择。叶修不至于连这都算不清楚吧？这家伙又在打什么算盘？旁观的职业选手们都思考起来了，但是场上的孙翔却并不多想。他已经打定主意，再不和叶修去做这种脑力上的角逐，他已将全部精神集中于执行眼前的攻势。无论叶修会怎么应对，他的心中却只有一种方案：打倒他，排除一切障碍。打倒他，闪身。一叶知秋避过了被君莫笑智慧的 NPC， 手中雀邪挥出，又是扫起了一个 NPC。 当人肉炮弹向着君莫笑砸去，而君莫笑因为对 NPC 的这一抓取立即受到 NPC 们的关注，一些远程职业的攻击已经开始指向山壁上的他了。轰，先是一发炮弹落来，但早有所料的叶修已让君莫笑提前闪开。一叶知秋甩来的人肉炮弹飞至，君莫笑再躲。孙翔已经开始针对叶修发起攻击，但并不急于冲上，一大部分精力却还是继续应对着攻击他的 NPC， 一有机会就把这些 NPC 纷纷朝君莫笑甩去。叶修技巧再高超，在山壁上这样腾转，总还是不如在地面上那么行动自如。面对孙翔协同 NPC 一起发起的攻击，很快就有些应接不暇了。 这又是何苦呢？ 职业选手这边再次表示不解，既然最后还是躲闪，那之前又何必要来那么一个抛头去抓取，徒自惹来这么多的攻击？之前那一下也不是没能闪过，闪过了要面对的只是孙翔。如果只是孙翔的一叶知秋这样扔扔人肉炮弹，叶修要让君莫笑一直闪让下去绰绰有余。 搞不懂， 几乎所有人都在摇头，完全想不通叶修到底作何打算。至于电视转播里，那就更安静了。这次连职业选手都看不出意图，潘林和李一博两个哪敢讨论，干脆就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一般。只有张新杰，霸图战队的张新杰，从来不会忽视任何细节的张新杰，此时却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怎么？韩文清问了一声。 他了解队友，看他这样子就知道他是想到了什么。他这一问，周围但凡是能听到的选手都朝着望来，大家都太渴望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山壁上方的伏兵大概快发动了，张新杰说。 哦，所有人望去，他们上方视角完全可以看到山壁上方的 NPC， 他们从两队 NPC 刷新后就有动作，但是看起来一直是准备活动，哪怕是现在看起来也并无要发起攻击的迹象。张新杰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触动他们伏击的条件并不明确，但是我想无非就是两个，或者是时间，到一定时间就发动，要么就是 NPC 的伤亡，损伤到一定程度，由他们来彻底打扫。 张新杰分析着，之前的演示大家都看到了，上方的伏兵又是不同于底下两队 NPC 的第三路人马，而且可以说是最终的胜利者。他们是趁着下边两队人杀得两败俱伤时，毫发无伤的就打了两队人一个全军覆灭。 叶修就是在等这个？ 有人问道。 似乎是的。之前的演示时，我留意了伏兵发动的时间和两队人数，两个条件眼下都快差不多了。 可是等到这伏兵了又怎么样？对战局有什么改变吗？ 张新杰没有回答，只是继续深思着，显然这是一个他也没有想通的问题。从叶修突然开始向 NPC 出手的时机来看，和伏兵发动应该大有关系，但是张新杰也想不通伏兵的发动对于叶修来说到底有何意义。那只是伏兵，而不是他的援兵，对方的攻击是无差别的，无论是君莫笑还是一叶知秋，他们都不会刻意的避开，把他们同样视为要消灭的目标几率更大。叶修到底是在想什么？就在这时，山谷上方一颗小石子忽然被一名 NPC 不慎碰落，石子落下，没有人注意到，一落到底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却偏偏好像一个信号似的，埋伏在山壁上方两端的 NPC 忽然齐齐开始了行动，什么招呼也没打，他们这一现身，一波滚石就已经被推了下来。轰轰轰轰，山谷里顿时接连响起滚石落地的巨响，不少 NPC 被砸中后直接就成了肉酱，两端的 NPC 同时也开始用各种远程的荣耀技能发动攻击，峡谷突遭着袭击，顿时一片狼藉，但是两队 NPC 看起来却都没有什么惊慌失措，能对上方展开攻击的立即予以反击，近战职业在下方依旧死斗不休，同时也没把君莫笑和一叶知秋两人给遗忘了。一叶知秋的身边依然有 NPC 在纠缠，但是孙翔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却在君莫笑身上。伏兵发动这情节他也看过，之后下方两端的 NPC 也支撑不了太久，再之后伏兵会不会继续对他们两人的角色发动攻击那就不清楚了。就目前来看，伏兵的攻击对他们两人的角色都是有针对性的。孙翔不管这些了，也不刻意去想这样的局面有什么可被利用，他只是盯死君莫笑。当这一波居高临下的伏击发生后，叶修终于没办法再让君莫笑在山壁半空坚持了，终于落回了地面。 冲！ 叶知秋冲上，君莫笑冲上，身处一片混乱之中，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还在向着二人招呼，两人却都直盯着对手，凌厉地冲了上来。 霸碎！ 孙翔起手就让一叶知秋来了一记霸碎，180度的横扫，连同三个 NPC 一起扫开。但是叶修可没这么好打发，君莫笑拔剑崩山击，竟是直接从霸碎扫出的这凌厉一击上空飞过，直朝一叶知秋劈下。 退！ 一叶知秋收招后退，五种炫纹状态，八戒斗者意志，一叶知秋此时力量速度都处巅峰，行动前所未有的敏捷。就是这样的一叶知秋，周遭还有这么多 NPC 的干扰，叶修竟然要在这个时候和对方强打，到底在想什么呀？职业选手们着急死了，他们不相信叶修没有算计，不相信他真就是这样打起了一场无准备的战斗，一定有什么他们忽略的东西在。 上挑，崩山击不中，君莫笑顺势挥剑就是一记上挑，但是强龙压， 一叶知秋手中雀血已如泰山压顶般挥下，太多状态加持让他拥有无与伦比的速度。一般情况下，一个战斗法师绝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施展比上挑还要迅速的强龙压。强龙压判定超强，别说就是一个上挑，此时就是有五个剑客一起上挑，那都只会被这一记强龙压给拍下。轰！雀血劈在地上，这一击将君莫笑从头劈到了脚，但是君莫笑居然没倒，雀血竟然就这样从他的身体穿过。剑影步，叶修在决胜战中选择的武器打制技能终于亮相出了第一个剑客系的剑影步。可是一叶知秋的强龙压来得如此之快，绝无可能是在那时操作施展的。剑影步恐怕早在崩山机前就已施展，只是叶修的操作施展太快，剑影步的指令下达，剑影还没来得及分出，他就已经又完成了崩山机的操作。这一崩山机跳劈出去时还是一人，但等落下时就已经是剑影步施展出来后分散出的四个君莫笑之一，是一个剑影了。孙翔在雀血直接穿落君莫笑脑袋时就已经意识到不对，他慌忙就要取消这一技能再做调整，却不料取消操作刚把强龙压就已经劈到了地上。月光斩，满月斩，两记刀光漂亮的闪起，在一叶知秋身上留下了两道血痕，同时将他撩向了半空。 这样状态下的一叶知秋，你有足够的经验去驾驭吗？ 叶修在频道里问道。